十二堂的信息，跟大家去看完尼希米记这十三章的信息。尼希米是一个领袖，所以我们就从他的身上去学习怎样去做一个领袖。或者你可能对尼希米这个人不是很认识，不是很了解，不过你听下听下就会对尼希米这个人会知得多少少。他不是一个牧师，亦都不是一个的传道人，他是一个的官员，是一个官，亦都是一个的工程师，或者他是一个的 project 的 manager。 他有感动要回去自己的国家的当中去做重建城墙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 engineer，这个也是一个 project。 他有感动要去做这件事，他能够可以将它完成，因为他是一个的有一个领袖的特质。所以除了他有一个的意象他要去做这件事之外，他是有能力去 organize 好他手头上的工作，在重重困难之下就只是用了52日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的 project。所以在这个在跟住落去这十二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去看看这个的领袖他怎样去带领一个这样 的 project， 又能够可以顺利完成了。完成了之后他怎样去 follow up 在这个地方里面那个的工作，继续让他自己那些的百姓呢能够可以继续按着神他自己的心意而行。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喺跟住落去呢十二堂嘅信息裏邊咧，所以要去明白尼希米佢係喺波斯王朝裏邊去咗一個嘅高官，嗰、那個官嘅職位咧叫做酒政嚇。咁一般嘅解釋咧就係佢就係要去即係好似我哋嗰啲嘅即係餐廳裏邊有一個人專係會試酒嘅嚇，會揀一啲嘅酒，同埋會試咗嗰啲嘅酒去攞俾個皇帝飲。咁呢個咧係皇帝嘅親信，唔係人人可以做到嘅。所以咧就係、如果嗰啲嘅酒有毒啊，有啲唔好嘅話咧，就係、呢個酒政咧，佢首先嚟到去嘗咗先，然後先至去交俾皇帝。呢、這個就係尼希米 （Nehemiah）。喺第一章就講到呢一個嘅領袖，佢有一個嘅祈禱，差唔多全章聖經從第四節去到第十一節。都是描述尼希米的祈祷。虽然他是一个工程师，虽然他是一个官，但是他都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在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去到他完成整个的 project， 他不断在祈祷。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在第一章和在第二章有几节的经文，所以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尼希米记，我们会看第一章和第二章一些的里面的内容。我会分开三个部分，就是他祈祷的原因，他祈祷的内容，和他祈祷的行动。虽然是三个部分，不过呢、都不会花很多的时间。第一方面呢，我们先看看为什么尼希米他要有在第四节开始的一个的祈祷呢，是因为他想做一些事。为什么他想做一些事呢？那个的前言呢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呢，如果你认真去听的话呢，可能你都听到为什么尼希米他要有一个这样的祈祷。个历史背景都需要知道少少，不过咧我又唔想长篇大论。就系喺尼希米嗰段嘅时间，犹大就系佢自己嘅国家已经系亡咗国，佢系被掳去到以前嘅巴比伦，但系巴比伦后嚟俾波斯嘅帝国灭咗，佢系喺波斯王朝嗰度咧系做一个嘅皇帝。他的国家在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所灭，到到去到尼希米他去听到一些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就已经过了差不多132年。即是你计一下， 如果五十年一代的话，他已经 是移民了去到这个的巴比伦或者是波斯帝国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那些移民，而这些移民已经去到国家里面做了一个高官。他仍然想念他自己的国家，所以他就说，他就问他自己的弟兄哈拿利，有人说这个就真是他自己的亲兄弟，就是他去了，去回他自己的祖国，去看看自己的祖国的情况，带回来的消息。那他的兄弟就告诉他，现在我们的乡下的情况是怎样，就是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是怎样呢？是不是叹紧咖啡，享紧福，食紧 high tea 呢？不是，他们是遭大难，受凌辱，个城墙被拆毁，个城门被火焚烧。犹大国亡了国之后，大概五十年之后，就已经开始分批有犹大人是回归翻翻去自己的国土。距离尼希米的时候，大概是有八十年。在八十年前，已经有分批的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翻翻去自己的祖国里面去做重建的工作。但是过了八十年之后，他们是怎样呢？是遭大难，受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就是当时的光景。尼希米就是他去眷念他自己的同胞，去眷念他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的犹太人，移民了几代的犹太人，他惦念他自己的出生地，他自己的国家，他的祖国，他就受了个感动，我要回去去为我的国家做一些事。这个就是他的出发点，这个就是他要拿起这个的 project， 我要去重建那些被拆毁被焚烧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回个城墙，我才有回自己的经济的能力，有回我自己的宗教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面。没了城墙，随时被那些外敌入侵，我不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园。所以呢，尼希米的责任，他的负担，有些人呢看圣经呢可能 miss 了，他不是回去重建教会。重建教会在大概八十年之前的所罗巴伯，在以斯拉记有记载，他就是回去重建这个圣殿。尼希米他的负担不是重建圣殿，而是重建他自己的家园，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在他要去做这个 project 之前呢，他首先就是有一个的祈祷。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不是神去帮助他做不到的。你在波斯你是做高官，但是你离开了波斯帝国这么远的路程，你怎样去帮助你自己的国家去重建呢？ OK， 所以他就有一个祈祷。整个第一章第四节至到十一节都是他的祈祷。在整个祈祷里面，或者呢，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呢，是分开了有三方面。这三方面就是，第一，他就是去称呼到底他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第二方面就是他首先认罪。然后第三方面呢，他就去祈求，去祈求就是他要祈求的内容。最后呢，他又讲到就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祈求。这个这样的祈祷的内容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领袖的祈祷。但是调返转头，是因为他这样的祈祷呢，是令到他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所以如果你即是说，哎呀，牧师应该怎样去祈祷法呢？有很多时候我们都问应该怎样去祈祷，这个是其中一个的祈祷的 format， 一个的格式，都挺好用的。 如果你要俾人去邀请你去做一个谢饭嘅祈祷，如果咧你要俾人邀请你咧去人一个嘅即系生日会，去为嗰个嘅生日会里边做一个嘅祈祷，或者就系喺教会里边打一个祈祷，呢个系其中一个嘅格式咧，你可以去依据。系有好多嘅基督徒信咗主好耐，都唔识得祈祷。我记得有一个嘅神学生。以前在香港二年班的神学生来到我的教会实习，有一次他来到我的办公室坐下，他说牧师，他说可不可以教我祈祷啊？一个已经是读神学的了，二年班学生，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去祈祷，不知道怎么去带祈祷，都不是很出奇的，跟住耶稣的门徒，跟了一年多的门徒，他来到耶稣 的面前，个门徒跟耶稣说，他说我的主啊，你可不可以教我祈祷啊？求主教我们祈祷。所以我们是要学的。在他的祈祷里面呢，就分开了这几方面。首先他就要宣称了他所信的神和他祈祷的对象是哪一个，然后他认罪，然后呢他就带出他自己要这个的祈祷里面真正的内容，就讲了他的目的。雖然有分開四方面，不過都可以很快脆呢就去看他怎樣去宣稱神呢。他對於他所認識的神祈禱的時候，他怎樣呢？有時候我們說我們在天上的父，或者我們阿爸父神，尼希米他祈禱的時候，他首先就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這個就是他對神的稱呼了，是一個大很偉大又是他值得我们敬畏的神。然后他就去将神的属性讲出来。神的属性是什么呢？他就说，神啊，你是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是守约，是施慈爱。这个就是他对神的称呼。他知道我去向这个的祈祷的神，他是一个呢是讲得出就做得到，他是一个信守承诺的神。如果 我对一个人他是不守诺言的话，我是不会想跟你聊天的。当然不是那 么极端的，我都会跟你聊天的、okay? 但是我不会去将我所需要的东西我交托给你咯。因为我次次跟你说话你都放我飞机的，我就不会信一个将事交托给你的，是不是？但是尼希米他的神，在他心里面他所认识的神，我圣经没有讲到他被掳去到波斯哪一个教他认识神，我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呢这一位的神呢是守约和是有慈爱，又守约又有爱，所以我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对他祈求。这个是一个关系来的，是对于尼希米来讲，他认识到的神是一个这样的神。然后他就认罪，他认什么罪呢？他说，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个如果是一个的个人的祈祷，我就承认我自己的罪。如果这个是一个的 corporate， 是一个的公讨的话呢，也都就是我承认在我们整个的教会，或者再大一点，我们整个的民族，我们整个的国家得罪你。在这里我不知道尼希米他自己犯过什么罪，我们不知道。在这里很明显他是一个的 corporate， 是一个的即是群体里面的一个的认罪的祈祷。他得到的消息就是他自己的国家遭到患难，受凌辱。很多时候我们在特别在现今这个的社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就将那个的责任是归咎在其他人的身上，不是因为我们衰，而是人家就是恶的。我得不到一个公平的待遇，不是因为我不守规矩， 是因为人哋是故意要这个嘅捉弄我。嗱，呢个系我哋今日咧，我哋系好中意推卸责任，但系我哋嚟到呢一位守约施慈爱、睇嘢睇得一清二楚嘅神嘅面前，我哋冇得闪避，冇得隐藏，所以尼希米就嚟到神嘅面前，佢个认罪就系话我同埋我嘅父家都有罪了。点解喺132年之前，我哋嘅国家系被人所灭呢？为什么连国家都没有了呢？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我们都知道在犹太人的历史，他们自己去检讨，就是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没有好好去翻开圣经，就是藉着摩西所传的律法，我们听了就当耳边风，我们没有去遵守，以至到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每一个皇帝，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来到去行神的心意，以致到我们连我们的国家都保不住。尼希米再次的承认，我和我们的父家都有罪，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我们没办法，我们不承认，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或者如果你自己私底下祈祷，你讲了神你是一个慈爱的神的时候，第二样你可以去做的就是，神啊，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有阵时候我都是讲过我就不算数，有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我说我答应你做一样东西，但是我又做不到，我说过我想要那个的就是圣洁的生活，但是有时候我就胡思乱想，我说过我不要即打我的仔女，我要即对他们好一点，但是有时候我一时即火遮眼，我就讲了一些做了一些我不应该做的事。虽然他都是有责任，他都是令到我即 不对，不过我剔回我自己的责任，这个就是认罪。然后他就去祈求，在个祷告里面他就祈求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想我们不是个个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你可以说这个的祈求它是按着神的心意去祈求。是怎样按着神的心意祈求呢？它就是说，神啊，你自己讲过这些东西，你是不是真的算数的呢？它知道神是会算数，但是它用回它说，神啊，你讲过这样，我就按着你所讲过的说话，我现在向你祈求了。它说什么呢？它说求你纪念，应该加多个字，就是你所吩咐你的仆人摩西的话。这个是记载在生命记里面，就是我们可以查回个典故里面。是什么的说话呢？他说，你们如果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是如果你们若归向我，遵守我的诫命呢，被赶散的人呢，甚至去到天涯海角，我都将他带回去你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个呢，他是用回神他自己的说话，他的 promise， 神你 promise 过，你应承过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听话，我们被分散，我们抵死，但是如果我们归向你，我们听回你的话，你说过你会召聚我们回来，去回你自己那个的圣所里面，就是你明的居所，去回你自己的圣殿，去回你自己的圣所里面，就是说你应承过给我们去过一个的敬拜的生活，是有教会的。这个呢，就是尼希米他的祈祷的内容。他说，神是不是真的呢？我知道你应该是守约施慈爱，你都说过如果我们回转，你会带我们回来的。先知警告的信息，先知也都带给我们有盼望的信息，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的话，我就这样去祈祷。他说，这都是你的仆人，这都是你的百姓，这都是你用大力大能的手所救赎的。即是他说回神，喂，这些是你所爱的，神是你所关心的，他就是你的百姓。 为什么他这样祈祷呢？因为他听到他自己的百姓，他就有所行动，希望可以做些事，所以在他祈祷最后的时候，他就说，求你使你的仆人呢现今亨通，在王的面前蒙恩。这句的说话就是说，希望你帮助我能够去，我要去办事的时候能够可以顺顺利利，而我的办事，我要办的事呢，是跟我现在所侍奉的这个的皇帝呢是在有关系。如果我的波斯这个王呢他不批准我的话呢，我是做不到事的。嗱，呢一个就系呢一位嘅领袖嘅祈祷，即系我哋可能我哋睇一个领袖睇到好似好大咁样样，可以系一个好大嘅 ，OK， 你系一个国家嘅总统，佢系一个好大嘅一个领袖，或者你系一个嘅国会嘅议员，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领袖。但系喺教会嘅 setting 嘅里边，你唔一定系要做一个嘅执事，你唔一定要做一个长老或者做一个牧师。如果你是一个主学的老师，你是一个小组组长，你是一个的负责紧按 PowerPoint 的那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或者你是带领诗歌，你本身你就是一个领袖， 你就是带领你自己的事工能够可以去顺利的去完成。怎样可以顺利去完成？其中在这一位尼希米领袖的身上，我们学到就是我们要为着我们要做的事，我们首先要学习怎样去祈祷，认识你的神，承认你的罪，你大胆向神去祈求。如果你所祈求的内容不是只是为着你自己个人的好处，而是为整体的好处的话，那神是会听。或者你说我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家庭，我自己的好处，如果都是按着神的心意的话，神按着他自己的应许，他是会应允。第二个部分就是祈祷的行动。如果一个的祈祷他只是得回一个祈字，是没有行动的话，这个就只是一个的渴想。而你也可以说，有些人就说，如果你只是祈祷而不去行动的话，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祈祷来的。那所以如果你都是有你自己的祈祷的生活，那你就想一下，你祈祷到底你向神祈祷有没有一个的特别的一个的方向，你希不希望神是会答应你的祈祷的呢？在第二章就看看尼希米的祈祷里面是怎样。我分了三方面他的行动。第一，等候。第二，就是实际的行动。第三，就是他神应允他的祷告之后，他向神献回他自己的感恩。第二章的第一节，阿达薛西王20年离散月，在王面前摆酒，即是这个不是摆起酒，即是 有几樽酒放在这里，我拿起酒来奉给王。 OK， 这个就是那个的时间，亚达薛西王20年离散月。如果你看回第一章的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是什么月啊？基斯流月。我们这个是犹太人他自己的历法，基斯流月大概是12月，而离散月大概就是春天3至4月。从12月他祈祷之后，一直去到这个的离散月，等了3-4个月的时间，才遇到一个这样的黄金机会可以 action。 OK， 我们就是静静去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等即是1-2日，有时候可能等几个月，甚至有时候可能要等几年，我们就静静去等。这个就是尼希米，他就等待一个时机，然后过了3-4个月，这个时机就到了。在第 在第二、三節我們讀下去，你看一看就明白到那個的行動是怎樣的了。他說我素，在第一節他說我素來在王面前是沒有愁容。你想死嗎？是不是你侍奉皇帝你不開心怎都要強顏歡笑的了。第二節，但是他說王對我說，你既沒有病，為什麼面帶愁容呢？這不是別的，必是你心中愁煩。現在皇帝見到你的樣子，拿埋口面問你為什麼你拿埋口面，所以呢聖經就說了，他於是我甚懼怕。他甚懼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這個 moment， 我經常都有，就是好像震震地樣，好像想做些事，是不是應該現在要說呢？是不是要說呢？是不是不應該說呢？你明白嗎？就是十五十六這樣。我對王說，願王萬歲，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他沒有說到猶大，他就說我的祖先墳墓所在的那一個的地方，沒有說到哪裡，荒涼，城門被火焚燒，我豈能面無愁容麼？王問我說，你要求什麼？你想要什麼？於是我默禱天上面的神。你不可以說，對不起，皇上，你給我一段時間，我先站在那裡。沒有了，OK。 你問到我，說完這件事，我說了，然後我默禱天上的神。即是皇上，你想要做什麼？我祈禱之後，我就說，我對王說，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歡。他是讀過一些論語的，是不是？他很有這個禮儀的，就是他 很恭恭敬敬，就是如果我在你的面前蒙恩，如果你喜歡的話，這個是一個就是下屬臣僕對於皇上的一個的很有禮貌的一個的說話。他說，求你求王差遣我往猶大，到我列祖墳墓那所在的那城去，好重新建造。这个就是个行动了。我等待一个的时机，希望能够我可以不用去做这个的走政，离开波斯，去回我自己的国家，去做重建的工作。第六节，那时皇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几耐呢？几时回来呢？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就差遣我去。嗱，仲未啊？王又对我说，我又对王说，既然王俾我去啦嘛，系咪？我就再求多啲嘢啦。王又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嘅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因为嗰个系一个沙漠嘅地方，所以咧，你直接經過河那邊就是行少一點的路，不用兜個大彎。又賜我詔書，通知管理王園林的亞撒，使他給我木材，去作屬殿營樓之門的橫梁和城牆，與我自己的房屋使用。王就允准我。他補充一句，因我神施恩的手幫助我。你可以再看下去，但是最重要的内容就在这里。他一个领袖，我要去完成一个 project， 有很多的复杂，要联络很多人，就好像我们教会现在我们要去装修我们的 fellowship hall， 我们要整个 petition， 我们要想想要再铺个地砖，我们要想想要再起些这样东西，我们要问很多不同的 contractor， 要有不同的材料，希望可以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完成到一个的 project。 在我们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怎样才能够可以做得好又完成到，弟兄姊妹又不会 complain， 又不会用超出我们教会给我们的 budget 去做得到，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去 deal with 的。那我怎样 去帮教会去完成一个又一个的 project 呢？那尼希米在他的祈祷里面就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他首先就是去为这件事去做祈祷，是按着神他自己的心意，他都有读圣经的，所以他知道神他是会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然后他就将这个的祷告带到就是 去做一个等候，去到时机来到的时候他就不客气了，既然你王你开口去问我，我就不客气了，我就去告诉他我希望做些什么，我希望做些什么，可不可以再做多些，可不可以王再给多些东西，我给一个的、就是、通行证给我，给我能够可以快点去到，可不可以给一些木材我，以致我不需要自己去周围扑。这个就是尼希米，在他是要开始去 take up 一个这样 的 project 的时候，他就用祈祷同埋帶出一個嘅行動。我記得咧喺好耐之前咧，即係我因為我係第一個信主嘅，我六兄弟姊妹，我係第一個信主。嗱，雖然我媽咧喺佢好細個，佢結婚之前咧係已經洗咗禮，但係結婚之後冇翻過教會。咁我信咗主之後，我就帶我自己啲細佬妹翻教會，我又想同我哥去傳福音。咁我就为呢件事去祈祷，结果就系嗰日我都唔记得咗点样样啦。系有一日突然间，我哥就嚟到同我倾偈咧，去问到我信仰上面嘅问题。我就有少少好似尼希米咁样嘅心意，唔系我去问佢你信唔信主，你想唔想翻教会，唔系我开口嘅，系佢开口嘅。佢主动去问我：喂，你啲即系翻教会，你信点样？我就甚惧怕地咧，开始同我哥咧去讲福音嘅。我点解要信主？点解要翻教会？如果你都想去为神做一啲嘢，你先预备好你自己。认罪就系去搞掂你自己先，去 take 翻你自己嘅责任。当你自己预备好你自己嘅时候，我不知道要预备多久，但是神知道。无论你是要 做司琴，做 music team， 无论你是要去做小组带领查经，或者你要去做带领一个团契，无论你做的是一个大的 project 或者小的 project， 在你学习怎样去祈祷，怎样去 action， 能够可以帮助你起码你成功一半。之后那一半呢，我们在即是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去到第七章呢，我们就见到尼希米他除了祈祷之外呢，他怎样是按部就班，就算是困难重重，他怎样来到去解决他所面对的那些困难，去完成这个 project。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怎样去做一个这样的领袖，让我们从尼希米记当中，从祈祷开始去预备我们自己，能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从而可以帮助教会，再帮助你的团契和小组一起的成长。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愿意好像你的门徒一样，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大胆的话：主啊，我们本来就是不懂得祈祷，求你教我们祈祷。神啊，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只是去推卸责任，只是承认我们不懂得祈祷就翘埋双手，让我们真是真心，我们真是想去学习得怎样去祈祷，怎样去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以致到我们能够可以去按着你的心意来去成就。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